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、 美酒、 健康的养生品， 有品质的生活品， 有格调的电器。 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，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。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，各位好，我是王磊。又到了换季的时间了，每一次换季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身体各种各样的不舒服，这个时候吃什么就比较重要了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也是请来了许莹，跟大家聊一聊换季的时候吃什么好。 买海参找小琴，那我是小琴海参的许莹。换季的时候呢，大家保护身体很重要啊，首先你身体的机能得调节起来， 是， 所以这个时候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点海参，而且每天一根海参啊，咱们健康保平安嘛。 每天一根海参，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哇，这得多少钱，多 奢侈了是吧？ 对，现在海参呢，大家从市面当中去看的话，有各种各样的品牌。首先咱们先说一下小琴这个品牌。 小琴呢是从1999年成立的，到现在为止呢将近20年，19年了嘛。我们专业是只做海参的品牌，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提到海参马上就想到小琴，小琴仿佛成了海参的代名词了。 对， 而且小琴呢它是现在全国300-400家门店了，可以说吃海参的地方就有小琴。你会看到小琴不一样的地方是每一只海参上都有小琴的名字和头像。我们是海参行业里面为数不多的人民头像做商标的。小琴姐说，我把人民头像印到每一件商品上，如果东西不好，品质不好，人家会骂的，这是对品质的一种信心和决心。所以说大家吃小琴海参的时候，品质一定不用担心。 其实各位，如果你有关注过海参的话，去大型的进口超市啊，或者是去一些小的超市，你都能够看到小琴这个品牌的海参。 没错， 但是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，说你说这个海参那么多，到底海参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？这个个头有没有讲究啊？ 其实海参呢，它是一个肯定是类似于像人参一样嘛，你说一年人参和百年人参不同，那我们海参同样也是。像海参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是30克左右的，它是3年左右的海参，相当于海参界的青壮年，所以它的滋补效果会非常好。你看现在正好我们是秋冬换季到春季的时候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定是适合的，不是说一定越大就一定很好，一定是适合的是更好的。 但是许莹一说换季的时候吃海参，就有朋友又有疑问了 啊， 你说换季本来身体就会不舒服，再吃海参的话会不会就直接补大发了，更加不舒服？ 不会的，你像有些人说吃人参的话怕上火，但是海参它是温补的，一年四季吃，首先它不上火，而且海参呢是高蛋白的，低糖低脂肪低胆固醇，它3D 一高，咱们对老年人也好，包括身体有特殊状况的人也好，吃海参完全没有负担。孩子来说的话需要 DHA 脑黄金海参有，男士需要的精氨酸海参有，女士需要的胶原蛋白海参也有，而且还有钙呀、铁、锌、锌、维生素那么多，一只海参50多种营养成分，全面均衡，而且保证是不上火，是温补。 我身边总有朋友会问我说：“哎，你说这个吃海参到底是怎么个吃法呢？我一周吃一次，一个月吃一次，还是我应该天天吃？有没有讲究呢？” 海参我们都说是滋补了嘛，这什么叫滋补啊？循序渐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最好推荐大家每天一只的去循序渐进，不是说我一周吃一次，我炒一盘菜用了10根8根的，其实你这样吃下来的话，你不见得都吸收。海参毕竟是说高端食材，我建议大家还是每天吃一只。像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头3年左右的海参，你就一天一根，特别合适。 每天吃一只，大家想一想一下，哇，这得多少钱？可能一个月几万块钱都不够吧？ 哎，你如果去饭店的话，真的是这个价。咱们去饭店吃这么大个头的海参，一根得200-300块钱吧？ 是， 一天一个月下真得几万。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海参呢，咱们在市面上价格是石头一大包300克，一根的话30克左右，咱们专柜的话一大包是590。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下来的话，整个是9大包嘛，就是90头，一共专柜价是5310。 哇， 哎，稍微有点压力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天天吃的话，能吃3个月也划算了，一个月1-2000。可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合作的价格，今天是特殊的一个优惠，我们今天价你意想不到的，没有一个店是这个价，我们是1380元， 1380块钱， 你拿90头大海参， 哇， 而且专柜是5000多。今天我们还有特别的福利，今天我们还给大家额外有赠送，店里不会送的，我们今天送10袋的沁州黄的小米，你回家可以做小米捞捞身了， 简直太贴心了。 是啊， 1380块钱90头，这样算下来一头才15-16块钱。 没错，你天天吃海参能吃90天，3个月，你合下来的话一个月才700块钱啊，咱们都吃得上了， 还等什么呢？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吧。 优质的商品推荐，正确的消费观念，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尽在北广生活时间。别犹豫，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 等你哦。其实大家不太了解小琴呢，今年已经是跟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第四年的一次合作了哈。 嗯，是合作了四年了，也是受到大家很多的喜爱和支持，所以今天也特别给大家开放的这个福利。 那说到这个海参，可能有些人比较好奇的说，海参除了可以吃这个小米辽参，还有没有别的吃法呀？ 首先我告诉大家，今天推荐的这个海参呢，我们是即食的，就开袋就能吃，都是熟的。 嗯， 你平时放在冰箱里冷冻起来，吃的时候化开就能吃。有的人说我愿意白嘴吃，直接打开就吃了，或者是你可以蘸蜂蜜啊，蘸酱油，甚至说蘸芥末吃也好吃，这是直接吃。或者是我们不是送你小米了吗？小米辽参，另外你可以做葱烧海参，大葱一煸就可以，很方便。包括说凉拌也特别好吃，而且你知道还有很多人啊，拿海参跟虾仁一起韭菜鸡蛋咱包饺子，小朋友都特别喜欢。 哎呦，许莹你太坏了，这个点大家听节目的时候正好是饿的时候。 越听越饿。 真的。但有些朋友可能是刚打开广播刚听到。 好， 那吃海参，我今天吃的这个炒海参，明天我吃的这个小米辽参，后天我再吃别的吃法，那我会不会对于身体不太好啊？身体吸收不了，消化不了？ 不会的，海参它是温补的，没有问题，大家可以天天吃，每天一根就可以了，不要说太超量。其实当你比如说我一天我吃个三根五根的，它不会说对你身体有负担，因为它不上火，但是只是说我们吃了浪费嘛，毕竟你能吸收的就这些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作为海参专家推荐大家，就吃我们这个三年左右的三十克左右一根的。 嗯， 咱们天天吃一根，你要吃九十天下来的话，你真的会明显发现自己身体有变化。 嗯， 你像我也会问我爸爸，我说哎，你吃海参之后你自己什么感觉？老爷子就跟我说没觉得别的，反正就是有劲儿了。真的，你身体好自己是感觉得到的。 吃海参选择一个大品牌很重要，小琴是一个大品牌。 嗯， 选择一个好的海域也是很重要，来自于辽宁的。 对，辽宁大连的正宗的长山岛的海域，我们的是辽刺参，而且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。 嗯，如果各位经常逛超市的话，你会发现各种大型超市当中都可以看到小琴海参这样的一个影子。 嗯，但你去超市你看的话，价格跟今天完全不同哦。我们包括今天给大家都是提货券，你包括你送人的时候也是写的就是专柜价5310元九十头。 哇，太有面了。 你送人很有面子，不是说咱们会算账啊去算计。嗯，而是真的你送人就值这个价，只是说你这个渠道有优惠。所以说咱们都过日子嘛，能省则省啊，是吧？ 而且最贴心的一点是，我们今天带来提货券，大家不用顾虑说我一次性的全带走放到家里面我也吃不完。 嗯， 或者怎么办，我现在近期不想吃，只要打电话把提货券带走。嗯，什么时候你想吃了，什么时候想送给亲朋好友了，这个时候打个电话直接给你送到家里面。 没错，而且我们是全国免费配送的。 嗯， 你什么时候吃打电话我们都给你免费送。 许莹，你看现在又到了换季的时候了，换季的时候大家就格外的注意饮食方面的问题。你说换季的时候吃点什么对身体没有负担，同时呢又会有一些好处。 你换季的时候首先你得吃温补的，你不能说吃的东西上火燥热也不好。 嗯， 那海参呢它首先是温补的，而且呢海参它是男女老少都可以适用的，不挑人群。你像海参它高蛋白低糖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，所以对身体又没有任何负担。 嗯， 换季的时候我真的真心推荐大家，不管是男女老少一定要把海参补上，每天一根。你像现在换季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呢身体素质必须要提高，这是特别重要的。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著名的海参品牌小琴海参的一个组合。 嗯， 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组合吧。 我们今天的组合是十头一大包的海参。 嗯， 是300克，相当于每一根30克左右，挺大个的了。咱们一共是9大包，就是90只海参。 Wow， 而且是小型的辽刺参，同时我还送给大家沁中黄的小米，送10大袋，所以今天整个一个组合加在一起，海参就5310了，还没算小米呢。在专柜都是这个价，我们今天的价格大家一定要听好了，我们今天是1380元。 我们可能说数学不太好，各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，如果你数学够好的话，你算一下，1380元除以90根300克的海参，算下来一根海参是多少钱？ 对， 非常非常的划算了， 才10几块钱，而且你今天买4组，你在专柜买。